政府硬说我爸爸给我们留下那所小房子是地产，给没收了。我妈气死了，我就当了你招待。老掌柜，我都今儿个也没明白什么叫逆产，您知道吗？ 姑娘，你说话留点神，一句话说不对呀、啊，什么都能够成为逆产。你看这后头啊，原本是秦二爷的仓库，人家一瞪眼说是逆产，就给没收了，就这么当个事儿。 老掌柜，您说对了，连我也是逆产，谁的胳膊粗我就得伺候着谁。他妈的，我才17，我就常想着我还不如死了呢，死了还落个整尸上，干这一行啊活着就烂了。 爸爸 啊， 请您过来一下。 你干什么呀？ 你倒是过来呀、啊、您真想请你招待啊？ 小刘麻子跟我瞎聊来着，我一辈子好奇改良，看着买卖这么不好，我着急。 您着急我也着急，可是咱们得另想办法呀，这请你招待救不了这60多年的老字号。 嗨，什么老字号，越老越不值钱，不信呐，我现在要是27，我就是叫小小金宝，小金宝贝儿也没人看我一眼了。 小贝儿啊， 走进来两个前客。 老大，拿开水去。 哎，咱们查查货。 怎么样？ 行行行。 对不起呀、啊，咱们这会儿查欠先付。 妈，没听说过。 我开了几十年的茶馆了，我也没听说过。您圣明啊。这单茶叶、煤球都一会儿一个价钱。 嗯嗯， 也许您这儿正喝着茶呢，那茶叶又涨了价了。您看，您要是先给了呢，不都省得麻烦吗？ 嗯，看我要不喝你那茶，那不更省事了吗？ 我看你八成不想干这行了吧？对，是有那么点。我看着，我出去溜溜去，我得出不来气儿。你出不来气儿，我这还憋得慌呢。 没事，憋得慌啊，老头儿。小丁宝来了吗？ 刘麻子的儿子小刘麻子穿着洋服夹着皮包来了。 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老头儿，看我给你找这小宝贝儿怎么样啊？论年岁、相貌、身材、经验，样样出色。 就怕我用不起吧？ 没的话，他不要工钱，是吧，小丁宝？ 不要工钱， 老头儿，你都别管了。我跟小丁宝有我们的一套办法。 没你那套办法怎么能缺德呢？ 缺德你算说对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爸爸当初就打这儿绑出去的，你瞧，不信问老掌柜。 不是，我亲眼得见， 绑出去在马路当间咔嚓就是一刀啊。你瞧，又不信问老掌柜。 不是，我听真真的， 不跟你瞎吹。可是啊，我爸爸混了一辈子，结果混得不怎么样，现在轮得我自己出头露面了，我必得找个洋人当后台，一定干得比他出色。来，听听我的计划。 我没那么大功夫，我看呐，我得回家休息一天，明儿个来看看。 丁宝， 丁宝，我这会儿还没想好呢。 老头，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不信，明天。小丁宝歪着脑袋门口这么一站，马上就进来200多茶座。嘿嘿，过来，小丁宝，听听我的计划，这跟你有关系。 大人跟我没关系。 你瞧，怎么不热心呢？ 掌柜，点灯费。 我这会儿欠几个月的嘞？ 3月的了。 哦，您再等3月，凑半年，我也还是没办法。 嘿嘿，这什么话呀？您 这叫真话吗？ 干嘛干嘛，没你事啊，少跟他瞎掺和。 这儿归沈处长管，听说过沈处长吗？宪兵司令部的处长，市党部的委员。你收他的电灯费啊？ 说什么话呢？您那当然不能收了吗？对不住啊。

走，快追你们看妈妈去。 我拿什么？哎， 宽儿，带上两件衣裳。 哎， 爸，剩下您一个人可怎么办呢？ 这是我的茶馆，我活着，我活在这儿，我死了，我也死在这 儿。爷爷， 都别难受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哦，大婶。 王掌柜解开腰带，从怀里掏出他所有的钱，交给了儿媳妇。 带着。 爸，您留着吧。 叫你们拿着就拿着呢。花儿，花儿，小爷爷在看看。临了临了的，也没吃上碗热汤面。走了，走了。到了那边啊，告诉你爸爸，说爷爷说了，叫他呀不回来了。走了。 花儿，跟爷爷说再见。 爷爷，再见。 再见，再见。 爷爷， 你们都快着点，带着孩子走。 儿子，走。 小刘麻子又来了。 花儿，大老家别淘气，好好说。 哎， 老头啊，好消息，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。 你大喜呀、 啊！你也大喜呀、啊！沈处长也批准了修理这个茶馆。我一说，处长就说好。你看，人家不说好，人家说好，特别有个洋味儿。 这都是怎么当的事 儿？老头啊，打这儿你算省心了，这儿全归我管，你给我搬家。我先跟你说一声，省得到时候你跟我倒麻烦。 不能够，巧呢，我这会儿还正想着搬家呢。 小刘， 嗯， 老掌柜的在这儿多少年了，您不照顾着点儿？ 行，我这人办事永远厚道。老玉泰60多年的老字号，90文明，地点也好，我打算照旧卖茶，在这儿监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，一定能得到大量的情报。老头，把这归置归置，我去请沈处长。 简直是欺人太甚。 好， 王立发满肚子苦水向谁诉？正在这时候，常四爷挎着个小筐，踉踉跄跄进了茶馆。 我可太好了，常四哥呀，我呀，正想找着像你这么个人，好好的说说呢， 说说 说说， 哎，说说， 我给你沏壶高的去。 我姓秦， 秦二爷。 二爷，哎呀，啊，等等，董二爷，我呀，正想着告诉你一声去呢，咱们这会儿啊，要大改良 啊。啊， 改良。 坐着， 我这有点花生仁儿啊，喝茶有花生仁儿，这可是个大的。